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继续2018年的一个新的安排，一个主题设计，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。昨天啊，我们读过了三字经的头一句，大家都很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，简单的六个字蕴含的呢，其实是对于人性的思考，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哲学问题。昨天我们提到，其实无论是秉持性善论还是性恶论，还是后来到汉朝的时候啊，杨雄提出的善恶混杂论啊，人性当中又有善又有恶，你发扬善的一面你就成了善人，发扬恶的一面你就变成恶人。无论秉持哪一种观点，无论我们今天您觉得哪一种观点更能说服您打动您，我们能够很欣喜地看到的是，这几位思想家呀，在这个问题上给出的最终解决方案却是一致的，那只是根上不一样，那最后该怎么做，大家的观点出奇的一致。秉持性善论的孟子认为，既然人性本来是善的，那么我们可以发挥学习的自觉性，保持住这份善。而秉持性恶论的荀子认为呢，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啊，伪装的伪，虚伪的伪。这个伪在这里呢，并不当这个假讲啊，这个伪我们看单立人一个为，其实就是人为的意思。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，善的那一面都是通过人为后天习得形成的，那么我们就要把学习作为一件必须进行的事情，哎，来克制我们本性当中恶的那些念头，恶的那些行为，用人为的这种影响去压制它，表现出我们善的那一面，哪怕善的这一面是伪，是人为的。而杨雄所提出的人性是善恶混杂在一起的这个观点呢，那更简单了，既然人之性也善恶混，修其善则为善人，修其恶则为恶人，这更离不开学习啊，该往善走还是该往恶走，每个人心里其实答案都是明确的，没有人想去做一个坏人，但既然想做善人，那就需要在善的这个方向上去修为自己。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再回到三字经这部儿童蒙学读物上来看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如果说这六个字是孟子的观点，那接下来这六个字啊，反而更有普遍意义，性相近习相远，本性或许是相近的，无论善与恶，但是后天的习得非常重要，通过后天的学习，环境的影响，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啊，也就逐渐的形成了。这一点呀，在我们的相声作品中可还真有一些段子能够很好的印证，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打油诗，作品的主人公是哥四个，而我们想要说这哥四个兄弟四人爸妈继承来的这个基因都是一样的，除了双胞胎恐怕就属这亲兄弟，这是最近的了，但我们知道即便是双胞胎呀，这性格也是有差别的，哥四个这成长的年龄上有差距啊，所处的这个年代您别看差这么几年，生活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，环境又不一样，父母养育孩子，我们说这头一个孩子和后边的孩子他肯定也是有差别的，怎么他也有一个经验，有一个学习的问题啊。咱们现在生活当中不是放开二胎以后看到很多这个讨论，说头一胎啊当国宝养，那跟真是心肝宝贝一样，后一胎呢基本上就都是散养了，哎，爱咋咋地了。这样的变化肯定啊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对于他最后性格的这个成型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，于是呢就有了我们的传统相声打油诗当中啊，这有着截然不同性格的兄弟四人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相声啊，区分这四个人物的性格并没有用音色的变化来体现，完全是凭语调语态的变化呀来塑造人物，除了老四说话有点慢结巴，这个可能标志性更强一些，老大老二老三这说话之间呀，那个差别非常的微小，但是却又让您一抓就能抓住，充分体现了曲艺作品一个人一台戏的魅力，这也是刘宝瑞先生单口相声艺术的一个巅峰之作。下边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段传统单口相声里的经典名段打油诗。

欣赏了两段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有兄弟几人形象的相声作品，下边啊，我们再请上另一位相声名家杨少华先生，为我们带来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《吃月饼》。作品中啊，也为我们塑造了三位性格、文化水平迥异的兄弟形象。 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啊，一人往这一站，滔滔不绝，要把各位您说乐了，不是简单事儿。俩人的好说，一个人最难表演，大部分都是内行。您听单口相声，说实在的，您得品那滋味，跟俩人不一样。一问一答好说，一个人往这一站，把各位说乐了，那多大难度啊！说单口相声人不多了，连我算在一块儿才一共才仨，仨可是仨，那俩说的都没有我好。以后他们来您听，那俩人说的比我好，您把他掐死留着我。里儿不歪的笑不来，三句哈哈两句笑话让您这么一乐。说这乐打哪儿来呢？演员得注意哪儿都有相声，就看您注意不注意。就上礼拜我在劝门口，劝业场门口这等汽车，我在这站着，有一位同志站在我旁边，他也等汽车，我们俩都在这等着。打那边又过来一位同志，看的样子是外府来的，对北京的地理不熟，手里拿着一包。他问我旁边这位，他唱劝场怎么走，就打听道的事儿。打听道这位同志在生理上有点缺陷。什么缺陷呢？是个结巴口吃啊。这口吃呢是这毛病，越着急越说不上来。他拿着这包呢问我旁边人就热乎人疼疼。我上去吧，白，爸爸白，白，我下楼，我怎么走啊？多费劲！您像我旁边这位，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？我旁边这位看了看他，没说话。这结巴以为他没听见呢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我旁边这位还没说话，我是个急脾气人呢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先生，你看坐车干嘛？是不是过马路就到了？这结巴还跟我客气呢，谢谢，而您甭谢，有谢的时间都到了。这结巴走了。我给我旁边提一句，我说同志，你要知道，你告诉你，你说句话他累不着啊。他这说话连我都乐了。我要多笨有多笨，笨到什么程度啊？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这是去年的8月15，我买了几斤月饼，刚完这一搁，我这仨儿子围上我了，问我：“爸爸，咱们怎么分呢？”又不是土改，咱分什么呀？今天这样，咱搞个家庭的小娱乐。我提几条题，请谁答得好，能给谁月饼吃；答得不好，不给吃。我那大小子，您说我什么题啊？我说我问问你们，什么圆又圆，什么缺半边，什么乱糟糟，什么静悄悄。其实问题很好解释。我们大小子过来，啊，我能答，你能答？那我问你，什么圆又圆呢？什么圆又圆呢？8月15的月亮圆又圆。各位您听，有道理。8月15月亮圆吗？有什么缺半边呢？又不是这日子就缺半边，废话。那什么乱糟糟啊？满天星斗乱糟糟。我什么静悄悄啊？又都睡着了就静悄悄，不及格。拿俩镜子走吧，我把老二叫来。这老二呢，滑稽，说话幽默啊。你看，比如说吧，像那个过去那老相声演员上我们家串门去，他能把说相声都乐了。我那个儿子长得漂亮啊，他是8:20的眼睛这样的。我把他叫过来，